然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你飞到天的边缘，我也不再落在何地。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现在的我需要人陪，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。能陪我直到天明，穿透这片迷蒙寂静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，这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需要人。 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。 圆满，孤独化解一个人的狂欢。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 女人哭花着双眼，男人湿透了衣衫，两个人相拥却孤单，留下了什么遗憾在身边？在昨天，从一开始相互牵绊到争吵，用了多少天？从承诺出发，一路提心吊胆，只因为不想走散。说声再见，有着画出的圆，却从不圆满，孤独化解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。总想有人去管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就别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有时候画出的圆却从不圆满，孤独换成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。总想有人去管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路人，作词徐世珍，读歌人徐冉。等情歌听到累了，等不再专心分辨巷口谁的引擎声，我就会好了，把剩下的爱留着，好留给明天的某个人，只剩下深深浅浅伤痕，悼念着缘分。懂得的人请不要追问，又何必去恨擦肩的路人？谁在夜里泣不成声？我早已锁紧我的灵魂，又何必去分伤心的责任？伤口最后终究会愈合，我会听着情歌慢慢等。 等情歌听到累了，都已得逞，等不再专心分辨巷口谁的引擎声，我就会好了。把剩下的爱留着，留给明天的某个人， 见证缘分，懂得的人请不要去问、又何必去恨擦肩的路人，谁在夜里泣不成声，我早已锁紧我的灵魂，又何必去分伤心的

循环不休。一个人自由的笑，自在的哭，此生不朽。流啊流，把天高地厚都走通透，以生死成就，够不够？人生太短，故事太长，你不要回眸，总要突然选择逗留或冒险出走，总要昂然决定低头或从容战斗，总要倾听内心呼唤，一去不回头。管他冬夏炎凉，也写下了自己的春秋。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，哪怕痛或快，也留下一声咳嗽。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，循环不休。一个人自由的笑，自在的哭，此生不休。流啊流，把天高地厚都走通透，以生死成就，够不够？人生太短，故事太长，你不要回眸。不懂你的，为你忧愁；明白你的，叹此生值得一游。 总要枉然选择欢喜，带来你忧愁；总要坦然面对失去，换来你拥有。总算是你亲自追求，牵手或放手。不管年华有否微笑，那也是自己的手。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，哪怕痛或快，也留下一声咳嗽。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，循环不休。一个人只有一笑，自在的哭，此生不休。 Oh, 找到了我，在我的心中刻下了你的承诺，难道你不遵守？思念纠缠着我，闭上眼我就忘了恨你的理由，想起那些温柔，你为 问平常河畔未曾誓言的船。千山今夕经迷惘，遗忘了也曾经呼唤， 细水流淌地欢，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，珍重来去人海，我只与你风声笑谈。袖手旁观，雨也不必撑伞，尽头你回眸的感官。爱人不是喜欢，也不是寻欢作乐的伴，而是口吻平常和盼未曾誓言的船。值得都会凋零，或早或晚，愿你尽量明白那种平凡。别等眷离之时，你仍未迷途知返，错失你本应的，是否把方寸打乱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七月上，读歌人徐冉。我化尘埃飞扬，追寻赤裸逆翔，奔去七月刑场，时间烧灼滚烫，回忆撕毁臆想，路上行走匆忙，难能可贵世上，散播留香磁场。我欲乘风破浪，踏遍黄沙海洋，与其误会一场，也要不负勇往。我愿你是个谎，从未出现南墙，笑是神的伪装，笑是强忍的伤。就让我走向你，走向你的窗，就让我看见你，看见你的伤。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，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。 我化尘埃飞扬，追寻赤裸逆翔，奔去七月刑场，时间烧灼滚烫，回忆撕毁臆想，路上行走匆忙，难能可贵世上，散播留香磁场。我欲乘风破浪，踏遍黄沙海洋，与其误会一场，也要不负勇往。我愿你是个谎，从未出现南墙，笑是神的伪装，笑是强忍的伤。就让我走向你，走向你的窗，就让我看见你，看见你的伤。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，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。

又来到这个港口，没有原因的拘留，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，寻找失落的沙洲。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，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不再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教我爱？